紧再买，没有办法，继续找办法。你明有电脑，不是我长相，因为你修图快修到比没长相。和拍照片，长长衣不够，最小脸化照片，难免好照片。可是人为美，怎么能为美？一起重新做人 ，Let's go。 I'm a boss, I'm a boss, I'm a boss.

到各处 however you like Oh my god, waiter Can I take my order before let me know the cop Leah, here's the people on my level 7 better from Get、yeah. me apple ready 去下一个地方度假好吧别羡慕不是谁都可以臭美像我这样特别的人他的光说不做的人或者说他永远比起做的不切实际的人我想几个字就拿起手中的笔 Michelangelo 一样的艺术的天分如果你想来就先把你弄了、啊的爱豆样样出彩真的是 fantasy 不是 rapping thinking 还是演技就是这么多有出息去那都是 VIP 但我尊重每一个人你不懂 just never the fantasy 感到 got a mind 现在跟着这个节奏演奏吧跟着音乐大手吧还想再听两口吧那你就拿去循环吧现在跟着这个节奏演奏吧跟着音乐大手吧还想再听两口吧那你就拿去循环吧 Cold in the night when I hold you close Search in your eyes but you're gone like a ghost And I said baby you can put it on me Cause I know I don't make it easy My body hurts with every heartbeat Just say I'm not the only one Come on Turns animal for the erotic pleasures of women. If I have my 虚心装再去迎战，颠覆所有人的印象在夺冠。我左闪右躲，击中 like a rocket. Three, two, one, take that punch. 手脚全部收紧，梦境的你小心翼翼。为什么？不爱操纵你，不敢活出自己。别让他们把你幻想，为他们的眼光停住。 还是走出自己的路。Do it, is it easy to love? Every smile when we wait for a while. Every wind our heads up in the sky. Every day is still we're feeling alive, alive. Cause 废话 blah blah blah, 也烦了吧？谁说女生不能有独立想法？我左闪右躲，其中 like a rocket. Three, two, one. 98.2 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环球好音乐，嗨翻你的听觉神经，魔力 Music Music。

都低，但到底还是我，世人待我好，待我差，太清楚。想继续装傻，却又无力受折磨。心里是无那些人，麻木到不计后果。我就会去别人出我泪水，尤其明知水瓶座最爱是流泪，若然。 讲的话，在沙漠中长大，流过的眼泪被阳光蒸发，留下的伤痕被流沙埋下。

徐冉。 你有一张好陌生的脸，到今天才看见，有点心酸，在我们之间如此短暂的情缘。看着天空，不让泪流下，不说一句埋怨，只是心中的感慨万千，当作来世来生相欠。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了爱你不够勇敢。我不奢求永远，永远太遥远，却现在爱的深渊。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在爱与不爱间来回千万遍，哪怕已伤痕累累，我也不管。 绝从十秒你信心，无人问我可甘心演这伟大化身。其实我想间中崩溃脆弱如恋人， 谁在你两臂中低得不需要身份，无奈被你识穿这个念头，得到好处的你明是不想失去绝世拥有，没有得你的允许我都会奈何去，互相祝福心愿之际或者准我吻下去，我痛恨成熟到 像月亮，等着你的那辆车灯闪一下，像催你草草断了我们的过往。约好要每年回到初拥吻的地方，画个记号，写下相恋的感想，等明年我剩一个人坐在堤防，该唱什么歌来纪念爱的傻，让你逃亡又让你回航，